刚刚听过五点新闻之后就开始我们清晨爽利节目了。早晨啊，你又听到我把声了。我是阿浅钱佩卿，由现在一路至到六点半钟都同你一起共度这个早上。这个早上今天的日子是8月30号，农历是8月初四星期二。差不多五点搭二的时间，气温是28度，一样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早晨， 相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腾上天山的事，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 得闲嘅幸运是我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美句嘅歌词吓，梦变真求可以，好多时喺我哋心目中里边都好想真系梦想成真，成日都系话啊，真系如果能够实现到就好啦。咁个个人都有呢啲嘅梦想，咁有啲梦想咧，真系都要靠你去努力去达成一个目标。 咁但有啲咧，可能真系信系靠运气，你先至可以得到到嘅，譬如话系升职啊嗰啲，除咗你有实力之外，都加上一个人嘅运气嘅，又或者啲小注怡情啊，买下六合彩嗰啲啊，会唔会有运气成为一个有时什么金多宝嘅奖嗰个得主咧吓？咁呢个又好想梦想成真，但系想啫，发下梦都会嘅，发梦之后又好快会醒翻，因为好快又揭盅。咁跟住你又要啊，又都系要努力做嘢先得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最高温度咧33度啊！月儿弯弯照九州。郑庭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对月呢就总有不同的一些诗情啊。想起自己一些的可能某一些的片段啊，某一段人生的片段啊，又或者是想将来啊等等。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个梦呢，对月去唱歌，对月去倾诉心事，就有那种的 即系浪漫之情艺术啊，咁所以去到中秋佳节嘅时候咧，就系咁多人中意咧，呢个都系个原因之一。而另一个中意嘅咧，就可以同小朋友系一齐咧赏月啦，食下月饼，食生果，同埋最主要咧就系玩灯笼。啲灯笼咧，而家就好多系电子嘅啲灯笼啦。但系如果你想去传承落去咧，小朋友所玩嘅灯笼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嗰啲咧，都得嘅。咁有啲即系可能坊间有啲课外活动啦，就都教你做下灯笼仔啊，等佢知道呢个传统同埋自己一手一脚做啲灯笼咧，佢就更加有嗰种嘅亲切感喺度吓。我都系中意用嗰啲即系以前嗰啲扎出嚟嗰啲羊肚啊，或者白兔仔啊、走马灯嗰啲更加靓啦。嗰啲就冇嚟玩啦，通常都系挂喺度做一个装饰啊。咁有好多啲嘅喺纸扎铺度买到嘅灯笼咧，传统嗰啲咧其实系有啲特色嘅吓，新嗰啲电子嘅咧，即系一阵咧就坏噶啦。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最高温度33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啊！ 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每夜唱不停，为了心中思绪没法平。每夜唱不停，为要似碎的心被望听。每夜唱不停，让那空虚感觉没法停。每夜来伴你，盼望含碎的心相依。划破空间，穿过宁静，盼望歌曲飘向你，愿你的心给我和应。每夜唱不停，为那心中一串你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似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心中一串未了情，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永远都用心去唱他的歌曲，所以他每一首歌都很有水准，快慢歌可以，中西又可以，这个就是林子祥了，刚才的歌曲每夜唱不停。早晨啊，你好啊，今日天气方面啊，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午五点钟，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3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喂 ，Danny 啊， 系啊，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我而家嚟接你啊。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啊。 好啊。 以前嘅歌曲有段时间咧，好中意加啲嘅对白处啊。陈百强以前的一首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不再流泪》啊。 如今天色已晴，情泪已像雨般失踪影。重听像那一串银铃，轻轻的一笑，令冰封的我又再醒。如今心境也情，回复了旧有的温馨，心底悠然跳出小彩虹，内心伤痛有路径。安安旧琴键，愉快中带强劲，写好那未了的乐段，号寄出心声，琴音中一片情，洋溢快乐美好的歌声，歌声能幻化出小彩虹，互相交通照应。 歌声，能幻化出小彩虹，互相交通照应，情意两心里轻轻的飘过，愿将心意重听。 陈百强的《不再流泪》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3度嘅。新闻之后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当局共收到991宗往内地就读高等院校港生透过人民关怀通道赶往内地开学的申请个案，当中有836宗已获批，教育局已经向同学发送电邮通知核实结果和后续安排。这些申请以广东省和福建省作为目的地者较多，其余个案就较为分散，超过80%同学选择以陆路入境。深圳过去两日新增多宗新冠本土阳性个案，部分在社区筛查中发现，市疾控中心对上星期二以来的所有病例进行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大多数个案感染的是 BF.15 变异株，这种变异株是 Omicron BA.5.2 分支，在深圳本地首次被发现，不排除由境外输入引发本地感染的可能。市卫健委说，本轮疫情中感染的是隐匿性和传播力更强的 BA.5 进化分支，加上目前国际和国内疫情严峻反复，导致全市疫情防控面临本土疫情反弹和境外疫情倒灌风险等挑战。深圳地铁昨日发布通知，部分地铁站暂停运作，福田、罗湖实行管控措施，所有外卖和快递等要实行无接触配送并暂停堂食。解放军部队抵达俄罗斯东部滨海边疆区，准备联同俄罗斯等国家参加军事演习，代号东方2022演习由下月1号至7号举行。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福明表示，演习将在9个训练场举行，属防御性质，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军事集团。除了中国、白俄罗斯、印度、蒙古和叙利亚等国都有派出士兵参加。参与军演人数超过50,000，超过5000件武器装备，包括140架飞机、60艘舰艇和补给船将参与演习。在北京国防部早前说，解放军参加今次演习，目的是深化和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提升参演各方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团将在今个星期稍后抵达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视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认为，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历史上最艰巨的任务。库列巴和瑞典首相安德松、外相林德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考虑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正是发生激烈冲突，今次专家团访问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国家一起向俄方施压，将俄方人员驱逐出扎波罗热核电站，认为这样是确保核电站安全的唯一途径。道琼斯指数报32098点，跌184点。

都叫做见下面。系啊，时间真系忙到咁嗬。如果能够喺度一齐食个早餐，嗰少少时间可以倾下偈咧，咁啊更加好啦。咁呢个就事在人为啦。睇你会唔会中意喺屋企食下早餐，又或者有啲人都系中意出去咧去茶餐厅食个早餐，一齐食都得啊吓。咁一定要食咗个早餐之后咧，有晒呢个气力啊，先可以应付你一日嘅工作嘅。当然要记住拣一个营养嘅早餐啊。今日日子咧就系8月30号，农历咧就系8月初4，星期二啊。现时时间咧接近5:40啦。今日仍然都系好热嘅一日，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系发出咗啦。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同埋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会减少，日间天气咧系干燥噶。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呢啲天时咧，好多时都会播下啲秋天嘅歌啊，落叶嘅歌啦 吓。黄叶翩翩舞，会向哪里飞去？满眼寂寞意，由冷风吹。黄叶啊，你向哪里飘去？这个山坡的梧桐树渐渐枯去，过去美好春天，有你有我有山有树。从前树叶尽乱绿，春风起劲吹。我再到小山坡，细雨冷风扑面，梧桐树静静流泪，使我心碎。眼寂寞意，由冷风吹。黄叶啊，你向哪里飘去？这个山坡的梧桐树渐渐枯去。过去美好春天，有你有我有山有树。从前树叶尽乱落，春风起劲吹。我再到小山坡，细雨冷风扑面，梧桐树静静流泪，使我心碎。我记起当初人常在在热恋里，过去已经不再返，永远永远永不再聚。梧桐树叶尽落下，秋风起劲吹。纵有更多追忆，哪里再找故梦？梧桐树下泪儿的吹到风里，已经不再返，永远永远永不再聚。梧桐树叶尽落下，秋风起劲吹。纵有更多追忆，哪里再找故梦？梧桐树下泪儿的吹到风里。

咁就会简单介绍下中暑有啲咩症状啊，点样急救啊，而同埋一啲嘅预防措施。藉此咧就係提高喺酷熱環境中工作嘅員工咧對預防中暑嘅意識認識多啲嚇。咁呢個講座會喺下星期，即係下個禮拜一啦，九月五號啦，晏晝3:30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香港太空館演講廳舉行。住在香港都識去了，由勞工處的職業環境衛生師和職業健康護士講授的，其實很多的一些對自己身體有益的一些資料資訊都真的要搜集多一點，有什麼事上來都懂得怎樣去，即簡單應對了先，然後就有專家幫手了。好啦，差不多接近6:00的时间，我哋喺6:00新闻后咧，会今日就系有中医学博士嘅崔兆汉讲翻，就系话膝头哥痛嘅问题啊。 交流意见，包括加强预防新冠病毒措施，学界对此反应正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昼5:00强台风轩岚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9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098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30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74，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1，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171，欧元对美元一，欧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11美元，卖出173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吴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抗疫 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阅读除了增长知识，更加可以充实时间。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小日常的哲学，好青年图读室。人清醒，难感性。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确有不理性之时，或者你更感慨人大部分时候都不理性，所以你后悔、内疚，甚至为自己绝望，然后在深夜听一首又一首的抒情曲，为求救赎。谁能怪我总是太感性？看来希腊古哲都不太懂人，是吗？ 声音演绎，李浩辉。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这。 早晨，早晨，六点后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又或者你啱啱先起身系嘛？早晨，早晨啦，今日礼拜二啊，现时时间6:11，今日仍然都系好热嘅呢一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咧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33度，吹微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气酷热。星期三和星期四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日间天气干燥。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八月份的尾声啦，星期二的呢个朝头早，在钱佩卿身边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又继续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啊，一路咧就讲紧膝头哥痛，就是、来自咧我哋系由头到脚都分析啲痛俾大家知啊嘛。三问头身之问身躯嗬。咁啊，膝头哥痛上个礼拜咧就讲咗第一集啦，因为呢个题目系咪真系好多嘢讲，所以分开几集讲啦吓。 因为呢个问题真系实在太普遍啦。 嗯。 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话骨关节炎就系引起膝痛嘅最常见病因之一啊嘛，咁所以咧呢一集我哋再详细啲 介紹膝關節炎的主要症狀，深入啲，等大家清楚了解多啲。 咁包括有啲咩咧？ 大症狀咧，我哋有疼痛啦、神僵同埋有黏著感。第三係腫脹，第四咧活動障礙。 嗱，呢個咧就係四大點啦。咁啊，先分析第一點，疼痛係點咧？ 疼痛咧就係最主要嘅臨床表現嚟嘅，幾乎所有嘅病人都有唔同程度嘅痛。 係 嗱，疼痛嘅性質都是钝痛，即系唔系好似锐利啊尖锐性嘅，亦都咧个膝头哥肿咧或者有酸胀嘅感觉。 系 啊，初起嘅时候咧个关节就隐隐作痛嘅，朝头早起身嘅时候比较明显啲。啊，你喐下一阵间咧，佢又会消失或者减轻。 系， 但系再喐多啲咧，佢又再觉得唔舒服嘅。休息后咧又会缓解，咁后期就持续一路都会痛多啲噶啦。嗱，有啲医学文献对于疼痛嘅特点咧系有更加详尽嘅描述。譬如一本书《老年病中医治疗学》就有以下的描述。 啊，咁描述有几多嘅痛咧？ 嗱，佢有四点嘅痛。 嗯， 有始动痛啦、负重痛啦、主动活动痛同埋休息痛。 哇，原来都有咁多个分解。咁第一个咧就话始动痛系开始嘅始系点咧？ 啊，就系、是、你个膝关节静止休息咗一段长时间，譬如你坐咗好耐，你再活动嘅时候就觉得痛啦。呢啲所谓胶制现象啊， 即系胶住咗咁样。 因为你吓、啊、你唔喐佢嗰阵时，佢就胶制咗啦。 嗯。 但系活动之后咧，松翻佢就减轻啲咯。不过你再活动多啲，负重增多嘅时候咧，呢、這个疼痛又重啲咯。所以有个规律就系痛轻痛咁样嘅。 都好烦、哦，话喐又唔系，唔喐又唔系。 系嘅。 好啦，咁第二点咧就话负重痛系点咧？ 嗱，当你进行一啲负重活动，譬如话上落斜坡啦。上楼梯落楼梯啦，或者坐低再起翻身嗰一下啦，又或者咧，你想拎起啲重物嘅时候咧，就会加重咗呢个膝关节嘅负荷，就引你痛啦。 我谂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都喺度点头啊，系啊系啊，真系咁痛 嘅，好多人都有呢啲问题嘅。 我谂啊，第三点，主动活动痛啊，点样样嘅咧？由主动吓。 嗱，当你个病人主动用呢个膝关节进行一啲活动嘅时候，好似头先我哋讲过咧，上落楼梯啊等等咧，你所感受嗰种痛咧，系大过被动活动。嗱，譬如医生同你检查屈下你膝头哥啊之类咧，大过嗰种痛噶噃。呢个就 系 由于主动活动嘅时候咧，你啲肌肉收缩啊，增加咗关节嘅负荷啊。 咁如果既然都系喺自己做主动嘅时候，咁啊，不如唔好喐啦，避咗佢啦，系嘛？ 但系咧，又可能有一个恶性循环。 即系原来咁都系唔得嘅。 系啦，有时喐有痛，唔喐有痛啊嘛。头先你讲噶嘛。 咁啊，第四点就话休息痛，咁即系话咧，你又唔停得个，即系休息你又痛，系咪？ 冇错啦，当你膝关节长期处于一个体位静止不动，嗱，譬如夜晚瞓觉嘅时候咧。你都会觉得痛、哦，原因咧就系静脉嘅血液回流唔畅顺啊，令到关节腔内嘅压力增加咗，咁所以有啲病人咧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左转下右转下，经常咧转换嘅体位，希望舒缓咗呢个疼痛嘅。 所以咧就成晚辗转反侧，瞓唔着就系咁啦，系嘛？ 系啦，膝痛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同外界嘅环境有关嘅、哦。嗱，天氣變化啦，翻風落雨啦，或者咧秋冬嗰啲氣温突然間降低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呢種疼痛加重嘅。所以好多人都係咁笑自己啦，哇！真係靚過天文台啊，就嚟打風落雨啦，佢就知噶啦。 係啊，好啦，咁啊頭先咧就係所有嗰啲即係細節啲嘅痛咧，就係來自第一個大點，就話疼痛有呢啲現象啊。第二個大點就係神僵同埋黏著感又點咧？ 啊，就係早晨時間啊。你可能咧有短暂时间觉得两个膝头硬骨骨，即系屈身咧，好似唔畅顺嘅。 系 一般持续十几分钟。当你静止一段时间再喐嘅时候咧，又系感到僵硬，好似有啲嘢黐住黐住咁嘅。嗱，呢啲现象咧就多数系老年人嗰度出现嘅。 系咁，第三大点咧就话肿胀啊。 嗱，呢个可能因为咧关节积液啦。亦都可能因为局部嘅骨性肥大，譬如话骨膜肥厚咗啦，软组织变性增生咗，骨质增生咗，即系有骨刺等等。嗱、严重嘅时候咧，仲可以见到关节畸形啦，出现半脱位等等嘅。 系第四大嘅重点就话活动障碍啊。 嗱，由于膝关节系我哋下肢运动嘅中枢嚟噶嘛，靠晒佢嘅，有活动同埋支持重量嘅功能。当你膝关节炎 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就会引起呢啲功能受限噶啦。 嗯，咁现代医学有啲咩治疗方案咧？ 嗱，膝关节炎嘅治疗原则就系要控制呢个关节软骨，唔好俾佢进一步退化。 嗯， 减轻膝痛，恢复膝关节嘅正常行走活动功能嘅。 系，咁有啲咩具体嘅方法啦？ 包括咧，争取膝部嘅休息啦，做啲物理治疗啊。正骨療法，即係我哋之前提過用手法啊嚟糾正嗰啲骨同埋組織嘅關係啦，甚至咧適量服食一啲止痛藥，等你咧唔好咁痛，你可以活動翻下啊嘛。 嗯， 必要時仲可以考慮注射一啲皮質醇啊入去關節腔，又或者咧用啲關節鏡進行關節清理術。又或者其他相關的手術，包括咧就係換膝關節咯。 嗯，哇！真係估唔到個膝頭哥真係搞到人嘅頭都大埋嚇， 真係 啊！係啊，咁好啦，我哋講呢個膝頭哥痛啦，會唔會有啲咩故仔係講膝頭哥痛噶？ 啊，有一個噃，因為膝頭哥痛嗰啲病人啊，由於痛嘅關係，行路嘅時候一定唔行得快啦， 慢少少啦 嚇。係啦，咁尤其是咧上斜路、落斜路或者上樓梯、落樓梯。更加要特别小心，特别慢啦、 嗯嗯。 有时行到咧，摆下摆下咁样噶嘛。 系系。 啊，咁我又谂起有一个形容呢种咁嘅行路情况嘅成语，就叫做我行鸭步啊。 我行鸭步。 系啦，好似我鸭咁行法啊。 嗯。 有出处噶，出自《水浒传》第32回，系咁讲嘅。 君卒见轿夫走得快，便说道：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轿时。只是我行鸭步，如今却怎地这等走得快？那两个轿夫说：本是走不动，背后好像有人在打我们一样，所以就跑得快了。 其实这个成语呢还有另一个出处，就是元朝杨立他那本《西游记》妖猪诱惑有这样说 的：见一人光纱帽，黑布衫，鹰头雀脑张身探，狼心狗行潜纵喊，我行鸭步怀鱼腩。 这个鱼腩就不是说吃那些鱼腩，是愚蠢的鱼，就是滥竽充数的腩。 嗯， 不过我们这一集只是讲水浒传的故事。 好，就听故事先。 话说有一年冬天，宋江他就单独一个人就夜行，他想去清风寨找他的老友小李广花荣。点知咧，行到夜晚黑就迷失咗路，就路经清风山嘅时候咧，被一班山贼带头嘅有燕顺啦，呢个就绰号锦毛虎，仲有黄英矮脚虎、郑天寿白面郎君，咁俾啲山贼掳咗上山寨。 系 好啦，大家原来倾下倾下，知道佢系宋江之后咧， 惊啦系嘛？ 系因为呢个大名鼎鼎噶嘛，一知道系宋江，即刻代以上宾之礼啊！用好酒好肉招呼咗佢，住咗3、5、7日喺度。 系 嗱，啱啱呢个时候，山东清风寨知寨啊，刘高系一个文官，而武官咧就系日后嗰个梁山好汉花荣啦，即系宋江要去探嗰个老友啦。 嗯，即系绰号啊，小李广嗰个。 冇错啦，咁啊，刘高夫人咧啱啱咧坐住大轿，由7、8个军卒护送啊上坟前。佢想去咧化子俾佢啱啱过咗世嘅妈妈，就路过呢个清风山，就俾好色嘅矮脚虎捉咗上山，想将佢做压寨夫人啊。 嗯， 呢个时候咧，宋江都仲喺清风山噶嘛，因为佢本身与花荣有交情，起初以为系花荣嘅老婆，所以求情啦。拉尾知道原来系刘高嘅老婆，咁刘高就系花荣嘅同事啊嘛，所以佢都求情。 嗯， 咁求情之下咧，矮脚虎虽然唔系好愿意噶啦，但系碍于情面啊，唯有勉强就放走呢个刘夫人啦。 嗯， 就喝令啲轿夫嗱嗱声将佢抬落山，嗰啲轿夫咧就嗱嗱临咧就抬住道轿飞奔落山啦。 嗯， 嗱同一时间，当阿刘高知道自己嘅夫人俾啲山贼捉咗，非常之嬲啦， 梗系啦， 就喝打嗰啲护送不力嘅军卒。仲下令佢哋要即刻将个夫人抢翻嚟，否则会重罚。嗱，呢班军卒梗系要去啦，再上清风山，点知嚟到半路就撞到啲轿夫，将阿刘夫人抬紧落山。 嗯， 嗱，刘夫人咧好聪明啦，佢惊人言可畏，就自己讲咗个大话， 系 就话啲山贼咧知道佢系刘高夫人，就不敢措辞，即 即刻就将佢送翻落山。 啊，咁好好多嗬。 系啦，系佢自己知啫嘛，系咪？ 嗯嗯。 嗱，呢班军卒就簇拥住嗰个大轿回府啦。 嗯。 就睇见两个轿夫，哇，乜走得咁快嘅？就咁讲啦。 你两人闲常在镇上抬轿时，只是我行压步，为何如今却走得这样快？ 啊，两个轿夫就咁答啊。 本来是走不动，但却觉得后面好像有人要打我们，所以便越走越快啊。 啊，后来我行压步呢句成语咧，就用嚟形容一啲行得好慢啦，行到摆下摆下咁嘅样嘅。嗱，我又谂啦。喂，就算你是英雄好汉，如果你好像宋江咁一个人月黑风高啊，喺夜晚黑喺荒山野岭迷失咗路， 嗯， 咁你都会惊噶吓，就会胆战心惊啦。不过我又想起一套电视剧《天蚕变》，入边首主题曲，入边啲歌词就形容主角处于一个类似嘅环境，不过就豪气冲天噃， 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 系啦， 即系啱嘅情况，系咪咧？ 冇错啦， 嗯， 我哋听下咧， 系好啊，就仲有嗰句须知山头猛虎满布啊嘛， 冇错， 咁啊都好似呢一个情景，咁所以啊，崔博士咧就谂起，不如听呢首歌配合翻系嘛， 系啦，多谢你先， 稍后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听关正杰嘅《天蚕变》啦。好啦，咁啊，古仔啊听完啦，有啲咩汤水又啱今日嘅话题，都系讲。骨关节痛啊，膝头哥痛啊，咁样吓。 介绍一条通经活络汤，又系一人量嘅。今次用丝瓜络同埋生薏米各30克，番木瓜半个，即系食得嗰啲啦。嗱，再讲一次，丝瓜络同埋生薏米各30克，番木瓜半个。 咁点样整咧？ 洗净啲材料啦，番木瓜就系刮咗个囊，去晒啲核，将佢切开一块块，用清水六碗，猛火煲滚，收慢个火。煲多九个字就得啦。 嗯，好嘅。咁个功效系点咧吓？ 啊，丝瓜络就通经活络、清热化痰；生薏米利湿健脾、除痹；番木瓜润肺止咳、除湿通络。咁呢几样嘢夹埋就系通经活络、利湿。健脾啦， 嗯，嗱，咁我记得上个星期咧，阿崔博士你就介绍两种木瓜嘛，酸木瓜同埋番木瓜，咁喺小贴士嗰度咧就都解释咗酸木瓜啦，咁今次咧就喺小贴士里边解释埋呢个番木瓜系点啊？ 系啦，酸木瓜就可以入药啦， 嗯， 但系个味咧酸酸涩涩，所以咧就唔好我哋做食材嘅，而番木瓜就唔一样啦，佢体态肥大，甘美多汁，有种讲法话原产于印度。亦都有话咧，系哥伦布由原产地南美传入欧洲，再由葡萄牙人咧就传入中国。不过无论如何，香港嘅番木瓜品质已经喺世界各地之上，可以讲系香港独有嘅珍果，哦，最正嘅。 咁我哋香港人啊，真系有福啊， 有口福啊嘛。 咁啊，真系要食多啲噶。咁啊，其实呢个番木瓜咧，佢嘅特性系点啦吓？ 佢系温性嘅，有甘酸味，逢系甘咧，即系有甜味啦。它功效是催乳、润肤、消虫积和帮助消化的。产妇吃了番木瓜就能够增加乳汁的分泌。 嗯，既然产妇就是因为生完 BB 之后要喂母乳的，就是吃多些木瓜。那如果是在她怀孕期间是不是都可以吃呢？ 你问得好，孕妇就不要吃了，因为含有兴奋子宫的成分，有可能引起流产的。 哦， 番木瓜含有好丰富嘅苹果酸、酒石酸、苟元酸、维生素，特别系维生素 C、黄酮代等，所以营养好丰富。佢能够咧使到我哋肌肤润滑，佢亦都有一种蛋白酶叫做番木瓜素，系有助蛋白质嘅消化同埋吸收，所以能够帮助消化啦。 啊，咁所以咧就食多啲吓，都系对我哋健康有益嘅。好啦，咁啊，唔该晒崔博士，下个礼拜第三集啊，讲乜嘢啊？ 我哋从中医角度。去睇膝痛， 好嘅。咁呢个时候咧，听下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啦。关正杰嘅《天蚕变》，下星期二见，拜拜， 拜拜。 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道。